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献上这么一杯 emo whiskey， 你是要告诉大家今天晚上该干点什么？ 充满了各种情绪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月亮上跳舞》，来自于阿维哈，正式开启在全新一周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哎，这样的一个周一，不知道各位感觉如何？因为过去我们正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相信各位都看了 哇 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 没错 啊，对。然后同时我们也是对于未来的这一个可能。这个叫巴黎奥运会哈，充满了期待。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180天的时间，即将迎来的是北京冬奥会。 嗯， 哎，这个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个主题，要跟各位来分享，可能在冬奥赛场上提前准备的一些小知识，更多的内容跟音乐也会一直出现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现在北京音乐广播当中哈。 嗯， 好，这个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共同聊聊一个话题。就是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到秋天了，这个今年也是过了算是正式的 立秋， 对，没错。 嗯， 这四季当中我们进入到倒数第二个了。 嗯， 正式过了一半了。按四季来区分的话，各位你感觉如何？是不是现在是自己幻想当中的一个状态跟样子哈？ 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的状态是不是你想成为的那个样子呢？如果不是的话，你觉得哪方面或者哪些方面还可以进行一些改进和调整？ 嗯，不要全是不满啊。 我觉得大部分人对现状应该都是挺满意的， 对， 因为自己把自己活成了想要的样子。 如果你觉得自己现在也很棒， 嗯， 如果你觉得现在还有改进的空间，都可以到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中有星光进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当然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听天 FM 聊天室它之前的那个界面是产生了一些变化， 如果你没 有 更新的话看不见， 之前不一样的结构， 嗯， 所以现在大家再进来的话你可能需要慢慢的再找一下，然后它原来是一横条嘛，现在变成了四个方框在一起，一下不是那么的显眼，别点错了好吧。好，我们继续在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上周五的时候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你感觉现在依旧余音绕梁哈。全新的一周正式开启，祝各位在本周所有的工作状态上能够攻无不克哈。来自于飞儿乐团全新的专辑《钻石之心》当中的一首单曲。 像巨像没有执念的心怎么坚强，当人类不抵抗是怪命运怪张，化身唐吉诃德冲撞那高墙，背弃的傲骨是奋起的浪响，选择屈服情愿做个偏执狂，攻无不克，我的信仰有一种生命的光，你倔强你倔强，有一种撕裂过的伤，像把刀具的收藏，纵然也未央不想够彷徨，无畏的痛痒，我信我死我知我闯，跟着狂像巨像没有执念的心怎么坚强，当人类不抵抗说怪命运怪张，化身唐吉诃德冲撞那高墙，背弃的傲骨是奋起的蓝翔，选择屈服情愿做个偏执狂，我的信仰有一种生命的光，比倔强更倔强，有一种撕裂过的伤，像把刀具的收藏，纵然也未央不想够彷徨，无畏的痛痒，我信我死我知我闯，跟着狂 接受偏执，可能是对于自己自我的一种坚持。 是好事，就是太过偏执了也不行啊。来这边我们看一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状态是你想要的样子吗？然后大家分别都提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有朋友提到说我现在这儿就挺好啊，每天按部就班，该干嘛就干嘛呗，也挺好，就证明说已经有一个规矩的或者规定好的一套动作，把它照样打完，那基本上也算是自己很好的一个状态了。 我觉得大部分人对现在生活状况都挺满意的，比如说欢乐咖啡时光就说无所谓想要，无所谓不想要，喝着咖啡听着爵士就挺好的。 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不太满意的啊，干得多赚的少，有点笑不太出来哈。 我跟你说，每个人都怎么想？ 找回快乐。 这位红果就是说，享受生活，悠闲自在。对，只要你享受它，生活就是美好的。看你用什么眼光来发现它。 没错，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太过的也是纠结于过去曾经我们的一些想法，可能过去小时候的想法都会天马行空、不切实际。慢慢长大，我们可能要慢慢抽丝剥茧的把那些不太需要或者不切实际的忘掉哈。但是也不妨我们再回顾过去小时候的我们，来自于周兴哲。 小时候我在等着，跳色盘转满了宇宙的颜色，单纯狂热，哭是直觉的，笑是发自真心的，喜欢就拥抱着，没有复杂的嫉妒猜测，这些年遍体鳞伤，你不想认输了，委屈就全妥协，不得不做的选择，最后得到了什么？从那一天开始不后悔，更爱的人真挚，势不两立的对峙，这样子这路还有谁坚持？愿望 周兴哲。刚才有朋友还在提问说这首歌是周兴哲的什么歌，小时候的我们哈，还是很好听。然后回来以后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一首新的歌曲，蔡健雅之前的歌我们也是分享了很多了， 是这首歌很厉害，我们都没有想到忽然他要上线一首新歌，然后是想对唱情歌，还是和一位女生，这位女生原在法国巴黎。 对，没错，这位女生叫做 Carla Bruni。 嗯， 对，前法国总统萨科齐的 爱人啊，对，然后他也是自己最近发新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 Photographs， 然后要找人合作，于是就找到了蔡健雅，一拍即合，两个人进行了这种创作上的磨合跟一起的构思，然后甚至在这首歌里面 Color Burning 也是唱了中文。 对，我会以为里面会有法文的歌词，结果是中文， 没错。然后这首歌呢也会分别作为两者的各自专辑的单曲释出，上周五的时候已经正式放来了，然后很多朋友在听过之后都觉得说，哎，这首歌曲还是蛮有味道，但因为里边充斥了一些英文，所以它具体要讲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上周五晚上的时候他们也是进行了一个所谓线上的发布会，因为两个人这个算是两地相隔嘛，然后通过视频的方式我们也是全程看了一下他们俩在讲述这一次合作以及这个单曲背后的故事。然后当时蔡健雅说这首歌也是因为过去这一年很多人都是被封闭在家里面，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反思跟内观，但同时也觉得说有一点自己的这种小孤独小孤寂。然后这一首歌他讲的 photographs 就是照片，是实体的照片，翻出了很多过去的照片，你发现说如果数字化了以后好像划着看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记忆点，但如果是那些可以老到泛黄可以真正摸得到触碰得到的一些照片的时候，在上面记录下来的这些回忆好像更加真实一些。所以这首歌大概讲的也是这一种自己对着老照片更多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那同时这首歌之前千纯提到过说 Apple Music 它上线的那一个什么空间音乐，这首歌也会是有空间音乐的版本啊，各位如果有那个平台也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想赶紧听一下这首歌，因为这两个人都是舒服挂的， 来感受一下。蔡健雅 Color Bruni Photographs。 热的夹着信仰似乎变了模样，像孤战的指南失去了方向。 Where is love? Where is God? Has he been hiding? Where is time? Where is light? Has it been 小小的法国浪漫情调， 嗯， 甚至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巴斯诺瓦的小调皮在其中，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Photographs。 非常非常的优雅哈， 是 本来想和法国前总统夫人学学法语、 啊、 结果在里面没有，人家是跟着另外一位学了中文哈。 对， 所以我们在另外一首歌当中来复习一个法国单词吧、 嗯、 我们都知道 Merci beaucoup 是法语单词非常感谢的意思、 okay、 但是在魏如萱张新专辑当中把它改头换面玩了一个谐音梗，变成了没事不哭，这首歌 来感受一下。 的法文单词还多一些 ，Maxi 不哭 ，Maxi 感谢不哭很多、 嗯， 非常非常感谢他。在这歌名里面体现的是没事不哭啊。 对，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我们就是刚才的一种小法国风情。因为有朋友提到说，就从 Photographs 一路过来以后，听着会特别的舒服、 嗯， 好像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了一些啊。然后这边我们就看到各位的留言，有朋友提到说，这个每次跑步之后才是我想要的样子，这是来自于哥大爷。跑步之后是你想要的样子。 跑步之后，你知道，人就觉得非常的不饿，然后觉得又瘦了两斤，所以非常非常有成就感，大概这种感觉。 那跑的还挺多的哈。另外，当然跑步之后，身体内分泌的这些元素也会让你觉得整个人更开朗一些哈。 嗯， 对。然后 这边看到想改名说，早晨爸妈给准备的早餐哈，感觉现在的状态就很好。 嗯、 啊，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能够把那种很平凡无奇岁月点石成金，拥有这样能力的人、 嗯、 做一桌子菜，其实一家子齐齐整整就很幸福很开心。 没错哈、嗯、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上周释出的一首新歌，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快过来加持我关于爱情的勇气，因为你每句话都能左右我的心。是不是每个人爱上了都会看不清？我会不会，我对不对，我们可以不可以？我听见周围的一种声音在我胸口敲个不停，其实明明想坦率面对你，每当我见到你为何闪躲你的眼睛，因为喜欢你那么喜欢你，这恋爱的魔力让我也变得不知所措，一点都不淡定，想温柔地靠近你却忐忑不已，我慌了彻底，不然为何看着你我就变得不聪明？那句话想不出该怎样能告诉你，会不会，会不会你全都看在眼里？过多少曾经在恋爱一样失去冷静，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可以让我的天空都放晴，让我爱得更容易，因为习惯你那么习惯你，这恋爱的魔力让我也变得不知所措，一点都不淡定，有快乐有着急，酸楚有甜蜜，这恋爱的魔力让这种痛苦也更幸福，像美丽的邀请，想温柔地靠近你却忐忑不已，我慌了心，快过来加持我关于爱情的勇气，因为你每一句话都能左右我的心。既然爱这一次神奇的改变了自己，总有一天，会有一天会让我们在一起。 黄丽玲的一首爱恋爱魔力哈， 恋爱魔力，我觉得黄丽玲真的是很会唱，天生歌姬嘛哈。很多人说失恋的时候就不要去听黄丽玲的歌，因为她会把很多的感情的失意和委屈刻画得淋漓尽致。但是我觉得她在演唱爱情当中那种小甜蜜的感觉的时候，好像比她要演唱委屈的时候要弱那么一点点。 对，用劲儿太猛了，是不是？ 没有那么甜啊。 对，这个恋爱魔力这一首歌，就是当时突然想起来，我好像有一个日剧放了很久了，没听下去，就没继续看下去。就是这首歌所它搭配的这个主题曲， 哦， 神探伽利略。 东野圭吾，然后各位如果看过那个书《神探伽利略》，他拍成了日剧，拍了几季吧，然后这可能是当中第二季的一个主题曲，然后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是其他的语言的版本， 哦， 啊，再之后听到这是第一次感受到了他把它翻唱成中文以后的感觉啊。最近我突然就想起来，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件事必须要分享，叫X 特遣队这样的一部影片 啊。最近为什么大家都在重刷？ 因为刚刚上，不，它第二部了 啊。第二部， 第二部在上周末的时候刚上 啊。 然后本来第一部就是大家口碑非常的不好啊， 嗯， 然后到第二部以后他换了一个导演，换成了叫大家国内俗称滚导，曾经是指导过漫威的银河护卫队的， 哦， 还是蛮有才的。 对， 然后由他来去接棒了 DC 这边公司的一个超级英雄影片之后，大家就期待说能不能打个翻身仗，从第一部的口碑到底谷，这一部登上巅峰，完全是可以的。 感觉好像是。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机会，甭管是在影院还是在其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这部影片的观看的话，我告诉你可以抓紧先看一下。而且在其中你能看到有很多的这种除了他滚导玩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炫技，然后包括幽默之外呢，他有很多的致敬，你能感受到奥特曼的存在， 哦， 就是奥特曼的一些剧情，奥特曼的一些情景设计，还有就是像这个叫异形， 嗯， Ridley Scott 老爷子，然后当时这一系列影片当中的那些所有的梗啊，我就不具体剧透了， 嗯， 都会出现，所以看了以后会让人热血沸腾的一部影片。 对，我觉得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下午可以去买票了，因为最近好像口碑还不错。 对， 通过朋友圈大家都在转发这样的小视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以去看一眼， 不适合孩子看啊。 哦，好， 特意提醒，定级为二级， 这个提示非常的及时。 对对对，来继续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张碧晨 ，Is Love。 躲不掉的不去，告诫喋喋不休，虚晃得太真切，像忘却了伤疤，像忘却了代价。梦里我挽着谁，挽着谁，看你那是谁，那是谁。声音，就算堕落天际，毫不犹豫，狂风伴雨，剪最美的曙光，把心交出来。我知道会有一个他，折磨的荒岛，虽然泪流下脸庞，在我离开刚看穿好墙，再怎么拧着漆黑都被他松绑，被爱缓缓融化。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了挣扎。梦里我挽着谁，挽着谁，看你那是谁，那是谁。我知道会有一个他，珍藏我的复杂，安抚着你，忍不住大雨，释放眼目黎明，躲不掉的不去，告诫喋喋 来自于张碧晨。 Yes, it's love, 这就是爱啊！好了，以后我们看一看各位在生活当中充满着爱意的包裹，好像很多人对于自己的现状都非常的满意。 对、 啊、 我看到这边有听友说，其实还好，比较自由，偶尔有一点小抑郁，但是好像还可以自己哎及时止损。 对，你那叫小焦虑啊！对，还有朋友提到说，哎，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怎么着？你是要变成小猪八戒吗？ 好文艺啊，他的留言 好可爱。对，当时《春光灿烂猪八戒》的主题曲歌词嘛、 嗯、 啊。 我看到这边还有的留言说的是，我多了两条狗，其他全挺好。嗯， 哎，这个养狗狗有的时候给你带来的这种生活上的满足感， 嗯， 快乐感也真的是，昨天就是眼睁睁的看着家里小侄子跟小狗狗，然后两个人在那儿疯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如果他可以和狗狗这样玩一个小时，岂不是你可以很轻松的一个小时不用带娃？ 你是不知道，这一个小时我正在看奥运会的这个闭幕式 啊， 全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人家说的什么我都几乎没听见，特别的热闹哈、啊 嗯。 就是他在前面玩的时候，你自己内心也是焦躁的，其实你内心在跟他们动荡哈、啊 嗯。对， 也是一种心力上的劳动啊。 我这边还看到有一位心碎的朋友叫爬格子少年，他说经典不想上班，心碎星期一哈。 哎呦， 每个星期我好像都有一点就是打不起精神的感觉。 看看，是每个周都这样吗？ 哎， 每个礼拜都是这样的话， 时不时会。 哎，我觉得是不是要稍微找一找调整的状态， 找找自己的原因哈。 有可能是周末过的方式不太对， 哎， 周末或者收尾的方式需要调整一下， 嗯、没休息 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对对对， 嗯、 但如果说这个、偶尔一下这样很正常、 嗯、 啊，周末玩开心了哈。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痛痒，痛痒。最近可能大家之前定的要去看他们的计划会发生一些改变 啊，本来应该去看他的演出的朋友们，是不是所有的机票都取消了？ 对，就是就算还没有取消的话，你赶紧问问主办方好吧。 嗯， 来，痛痒乐队带来的世界会变好。 这独人 久，要等到甚至突然的时候的时候。 世界会变好，来自于痛仰乐队哈。 这首歌特别适合用来送给现在在我们的正午情况聊天室有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深层次的还是想要撞，哎，是这条留言吗？ 找找我看看其他人的哈， 怎么就突然没了呢？ 对，然后这边泪落心田说，我自己觉得现在还是挺不错的，找了一份喜欢的工作，还能忙里偷闲来听一听音乐，哎，这个是特别好的哈。工作自己特别的喜欢，很多时候充满了干劲儿，那可能原来会给更多人带来这些不悦或者是一些生心理上的小障碍的这些事情，在你面前可能都是一个个的等待你去征服的小挑战哈。这种干劲儿，整个心态会不一样的哈。 这边还看到咖啡时光说，深层次的还是想要状态有好的提升，好想三年后送娃去国外上学的同时顺便去巴黎看奥运，还有一张截图哈。 哦， 之前宇航员在空间站里面好像是吹萨克斯风的那个截图，所有人都在截那张图。 对 那张图基本上是所有的这八分钟当中我觉得 最 梦幻 最经典 最精彩最梦幻的了。 是， 然后剩下的一些拍摄你好像就是曾经的某一次活动，然后就简单给你拍了拍就完事儿。就在他们那一次的集会的现场是这样的，但是最开始的那一段它特别像是某个手机的广告宣传片。 嗯， 尤其是在最后有一个镜头给到有一个人把手机抬起来的时候，就是了， 就各地都在听一首歌。 对，我觉得他们是这个手机宣传片拿出来了以后，然后完全就还没有什么赞助商来给贴牌的时候，然后就被拿过来作为他最后的八分钟去用了。 但宇航员这张图片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所以大家都说玩浪漫还是法国人专业。 没错哈，能够在这样的乐器带到太空去的话，我证明他们平时生活当中那一定也是充满了音乐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些快乐的哈。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 Benny Blanco， 这是一位制作人了，为很多知名的音乐人都是进行过歌曲的制作，但是自己以自己的名字来挑头完成的一首歌叫做 East Side。 Man, that was enough. Then we grew up, started to touch. Used to kiss underneath the light on the back of the bus. I know your daddy didn't like me much, and he didn't believe me when I see you with a wall. Every day, she found a way out of the window to sneak out late. She used to meet me on the east side, in the city with a sun all set. And every day, you know that we ride through the back streets of a blue Corvette. Baby, you know I just wanna live.Tonight, we can go anywhere we want. Drive down to the coast, jump in the sea. Just take my hand and come with me, yeah. We can do anything if you put a mind to it. Take your whole life, then you put the line through it. My love is yours if you're willing to take it. Give me a heart, cause I ain't gonna break it. So come away, start it today. Start a new life together in a different place. We know that love is how all these ideas came to be. So baby, run on. 17, and we got a dream. I have a family, a house,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And then suddenly, we're 10-23, and we got pressure for taking our love more seriously. We got a dead end jobs and got bills to pay. Our old friends and now our enemies. And now I'm thinking back to when I was young, back to the day when I was falling in love. He used to meet me on the east side, in the city where the sun don't set. And every day, you know where we'd ride through the back streets in a blue Corvette.I just wanna live tonight. We can go anywhere we want. Drive down to the coast, jump in the sea. Just take my hand and come with me. Singing, we can do anything if we put our mind to it. Take your old life and you put a line through it. My love is yours if you're willing to take it. Give me your heart cause I ain't gonna break it. So come away, starting to taste. Start a new life together in a different place. Know the love is how all these ideas came to be 演唱的两位歌手，男生叫做可丽的，是美国那边很年轻的一个唱 R&B 的小胖子，特别的可爱。然后另外一位叫做侯西，Hozy， 然后两个人都是在最近会有新的音乐慢慢的释出，而其中这个 Hozy 也是迎来了自己的宝宝。 所以他的新的音乐当中，从单曲的封面、专辑的封面到 MV， 然后里面都会有很多他作为全新的妈妈的身份的一些小小的设计哈、从视觉上各位可以先关注一下。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这个女生也是充满了力量哈，艾怡良带来的歌曲叫做 Metal Girl， 合金女孩。 Mom said it's hard to town. Didn't say how bad it feels. Fine. Was this enough to grow? She never knows what's in my bones. Fine. Oh, no love's sweet, but it's fatal.

来诉说，交给我 baby。 手中即逝的青春，我们从来不退缩，眼神交流就从一波满了，心动没有对错，我怀里坠落。我是你的对手，我们起风对手，总有了对手。Oh, I need you， 顺其自然，无忧无烦，不再孤单。下一秒钟共海之手，敢不敢失了再说，我们就别想太多，靠你却我们不会再走错，交给我 baby。 林俊的一首《对手》，这首歌我把它单独伴奏翻出来听了一下，我觉得比唱的还好听。 这好像是你喜欢的 style。 对对对，他带着极强，其实整首歌里面最出色的，包括伴奏的时候，你听是吉他，然后从头到尾的一个不停的一个循环的贯穿。 嗯， 而且这个吉他一听就是那种 acoustic guitar， 就木箱吉他，然后带来的是那种更加温润的如水一般的感觉。 嗯， 整个人如果你觉得说有一点疲惫或者心绪有一点乱的时候，这一首歌听伴奏。 我还是听这首歌有点小清新的感觉哈，把你的难受一扫那个一扫而清空。 对，听歌词的时候可能更多会让你陷到可能对于一种爱恋的世界的幻想。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林彦俊他的声音有点点台湾腔，就很酥。 对，而且他讲的也是感情当中找一个小对手，有一种小对抗在其中。但如果去掉外边这一层表皮的话，哈，那边的这整个的骨架的话，会给你带来更强的舒适感跟柔和感。 懂了，听懂了，我们去听一下这个伴奏吗？ 继续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这边有朋友提到了说，上班带娃，每天忙碌而充实的状态，很享受和娃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好，这边我 感觉一瞬间他就长大了。 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哈，他说我觉得我的状态跟现在完全不对，这是位新朋友 Do Pure。 哪里不对呢？你哪里希望再调整一下呢？欢迎来到听听 FM 中国星光聊天室，来跟我们仔细的讲一讲。 你可以像洛凡一晨一样参考一下他的小作文， 小作文200字以上哈， 讲得更清晰一些。来自于景田，谢谢你。 七月海风里偷写我爱你，珍藏在手心，笔心谢谢你陪我走过四季，巨蟹座的双臂把爱的风景牢牢地抱紧。脚踏车白衬衫，那年夏天和你在落日半岛上散落汽水香气，苦与乐都有你陪我一起经历，彼此分享彼此心底。巨蟹座的引力，远距离微弱的纤细双语，牵绊的两颗心不知不觉靠近，或许就是命中注定。是 相遇，牵绊的两颗心不知不觉靠近，或许就是命中注定。冰心谢谢你在七月海风里早写我爱你，珍藏在手心。冰心谢谢你陪我走过四季，巨蟹座的双臂把爱的风景牢牢地抱紧。冰心谢谢在七月海风里偷写我爱你，珍藏在手心。冰心谢谢你陪我走过四季，巨蟹座的双臂把爱的风景牢牢地抱紧。 听着听着到这一段慢慢就开始做梦了。 盲猜一下唱这首歌的姑娘几岁？ 对，我第一反应感觉她应该是刚刚十八岁成人礼， 但可能比十八岁要翻一个倍啊。 打可是不少啊， 可能 看了一眼跟我同岁。 你真的是要暴露她年龄吗？ 真的是啊。 这是景甜的生日单曲谢谢你哈， 对， 是一首小甜歌 大甜歌、嗯、特别是充满了少女心跟少女感。 嗯 啊，你感觉好像每个人都在一定的年纪要去寻找自己内心那一个最甜美的小梦想， 永远在寻找。 没错，然后每次都翻腾出来，过生日的时候都要翻，人家还是个宝宝、啊、 是的。 然后现在这个也允许景甜做一回自己的这个小宝宝哈、啊 嗯、 这首歌一听就是带着某一个人的制作气息， 浓浓的刘家的 style。 太像，就是他在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好，谁可以能够有资格去为景甜做一首如此稚嫩的音乐、 嗯、 那一定是给 TFBOYS 做过哈， 对， 给自己给王龙给所有人做过的人。 然后下下周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要带着自己的新专辑来做客、 哎、 到时候再来带着这首谢谢你来好好的跟他聊一聊。 我们来看一看他自己给自己做的歌跟他给别人做的歌会有着怎么样的区别、哎、 我跟你说黄渤的新专辑也是他来做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他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以及需求来创作你想要的那个风格的歌曲， 内心有好几个不同的性格在相互对峙、哎、是不是？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谢霆锋，叫做对峙。 平凡世界没什么意义，交叠时狂风骤至，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日下，何辨应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息折磨。破坏有时，建立有时，伤心也在对峙，快乐有时，决裂有时，同行或敌对，总有后不见光，怎会黑心与死互战共担，彼此要找对手，互相交织宇宙。原谅世态混着黑与白，生活时一幸免，明明各具世界左与右，毁灭时同一阵线，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 彼此的正义。心也在对峙，快乐有时，决裂有时，同行或敌对，互相交错。你不去攻，怎去守？当有先，怎有后？不见光，怎会黑？生与死，互占共担。当一发不再伤，或者只可战斗。 谢霆锋一直以来看来就是摇滚 少年 歌手，对， 青年。 然后从你感觉其实到现在他身上都带着这种极其浓烈的摇滚气质。 嗯， 他有些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就酷是第一位的嘛，第二我觉得他有一点小小的封闭自己，在说话的时候，在很多状态的时候，他其实要打破一个好像自己外面的一层屏障，然后再去跟别人再交流。 嗯， 这可能是一直以来他身上冒出来的一种小小的那种带着一点小忧郁的摇滚气质， 或者自我保护的那种机制。 没错哈、 嗯。 然后这样的一首歌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自己在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机制， 嗯， 在运作当中，对于自己是否满意，你现在这个机制运行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特别想关心洛凡依晨。 看到他的今天的作文不长哈，几十个字、嗯、他说现在的状态就是如果离自己的理想偏了个180度，随便任意一转都可以更近哈、 嗯、 你今天要加油，每一天都要加油，今天的白菜很软不塞牙，今天的小幸福吃饭就是这样。 没错啊、嗯、所有的这些小幸福，白菜很软不塞牙，对，可能吃的是菜叶哈、嗯、他还提到这洛凡依晨还提到说这个有些时候确实在工作上面可能遇到了一些自己不太如意的事情，时间长了会影响到自己一个大概平衡的生活的状态，有些时候想要脱胎换骨的话真的很难啊、 嗯、 我觉得有些时候自己这个保护机制，比如说把门关上，然后自己在家吃点小菜，然后听点小音乐、 嗯、 你可以试着把门打开， 嗯， 对，突破一下这一层屏障，尝试一下，真的你多尝试几次，慢慢你就可以融进去了。 大概5个月之前你说的是打开门去交朋友，和朋友一块玩玩聊聊，然后一块吃饭喝喝酒，哎，你状态调整一下哈。 一年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啊。你现在怎么样了？继续加油好不好、 嗯、 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跟过去的所有这些可能不如意或者你觉得说还不太好的状态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来自于邓紫棋 Jam 句号。 可是我们终于来第一次的见面，你说你有先见，我的先天必须难过，不能有偏见。我当时天真，挂件先问，不想成年人，有能力辨认，不是为了赚了有钱分，我为我的前程，希望我写的歌里面有更好的和弦声。 谢谢你。 从此在大场面我不再站旁边，我是真的感谢佩服你的眼界，怎么想到和你是带着刺痛的完结，你看着一朵花慢慢萌芽，我却看着你一起慢慢风发，欲望去杀成它价值慢慢分叉，他的失望让我对你的信任慢慢崩塌，可惜我 去的这里差点毁掉我的自信，如今的我已觉醒，如今我不再哭泣，再不怕牵扯自己做你没做对的决定。你知道吗，这一辈子除了我的爸爸，你曾是我最信任的男人吧，但空白的娃娃总会慢慢长大，抱歉我没法永远拿你听话的傻瓜。 这首歌送给听听 FM 聊天室里那位，说句心里话。 这边我也 看了这句歌词， 我这边也很看到刚才那个想改名跟洛凡依晨就说洛凡依晨等那个疫情结束之后有机会一定要参加一下真我有情况的线下活动，给你带去一些正能量哈。 对，我们到时候再找找，比如说能一起看看电影，现场听听歌，现场见见面，然后等这个千纯的新单曲出来以后现场唱唱歌， 治愈一下你的小雀丧。 没错，我们用爱把你包围好不 好， 到时候你来了以后一定要坐在所有人的正中间， C 位给你。 没错，周围你想挨着谁你可以自己挑，权力大不大，是不是？什么泪落心田，我你坐我左边，小阿哥坐前面， 要被宠坏了哈。 对对对，来继续，希望这样的一个幻想能够给你一点小小心动的感觉，来自于庾澄庆，心动。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只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其实这些歌都特别适合在夏秋交际的时候去慢慢听， 嗯， 整个人的状态会变得特别的慢下来， 对， 有一种小闲适在其中。可能刚过去的火热，正要去迎接到来的，有些时候是深秋给你带来一点点的这种小伤感跟小没落。那中间我们可以先有一个平稳的这种过渡，有一个软着陆的感觉哈。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也给各位带来这样的一份硬着陆。哎，这首歌为什么出不来？为什么？你看我一二三，好吧，这首歌我又试一试，看看有没有别的机会来挽救一下它哈。Disclosure 那首歌曲呢，它是所有的可能最近在听到的一些电音当中，虽然是有夏日的一些小小的音符元素在其中，但又不会让你觉得过火的一次制作。而当中最重要的是它的现声有 Sam Smith。对他，我们都知道 Sam Smith 他的声音声线很多时候能给人带来一种很温柔的治愈的感觉。这首歌今天他现在系统卡住送不出，那我们也留在不行的话明天再跟各位来继续分享哈。好，继续我们再换一首歌，这首歌你看就可以哈，来自于高尔轩，这首歌叫做 Without You。 Oh yeah, I'm so ashamed 的是没有变，Yeah, nothing changed, 还是等下一天，还是不安坐，脾气是硬了点，这我都清楚，但我没有办法改变，不好会调整我心转角的排气管，想努力转向阳，你却养成了坏习惯，还是带你到处玩玩，到处带你玩 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情人节没有爱人、yeah.想你相机没有快门、yeah、想张书桌没有台灯、yeah、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A sentence without no spaces It'd be like you to put down no playlist Or a chapter without no pages 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just wrong负责 I can't do that 没负责 all damn too bad I need you right now you're where you at 羡慕我的面子放两边加干我就想抢劫 God and I got nothing left Oh no fun down here 救救我 I call my friends 诉苦说了好几遍他们叫我振作点 I know man but I fucking can't 帮我删了 Instagram Your post I don't wanna see 想到你曾经 promise me 我干掉一支 Hennessy I just wanna know baby where you gonna go 我们之间太多的我舍不得放手 yeah 失去你就像失去我的麦克风我不要我的 fans 不要 IG 的 followers Cause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I don't wanna be alone and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 Oh You don't know how I feel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除了网络上的各种影像，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出门前

那天我没放这首歌吧， 准备了很多的歌，没有， 因为太多了， 因为那天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 而且想到哪儿就甭管盲盒，人家拆的时候我们知道好另外一方想听到什么歌， 是 他的作品也很多， 对， 然后所以就挑着挑着，哎，这首就放过去了。 对， 其实我准备要不然就最后一首放的， 对，后来最后一首放的是 退场 嘉 宾，正好 对， 所以就没走急哈。 不过没关系，我们每天几乎都在循环这首歌的某一句歌词， 是的，循环到我都已经忘了整首歌它大概应该是什么样的走势。 突然我觉得这首歌，哎，怎么这么熟悉，这么亲切。 对，嗯，姜文的这一首《微光大亮》啊，很多时候呢，相信各位，就算很多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说着对于自己生活不太状态还不太满意的，其实我们都在努力的去进行一个改变，对不对？都寻找着拽着一丝微光向前推进，然后就会发现微光突然大亮打开的那一瞬间， 对， 才会让你真正的踏实下来哈。对，继续不要停滞，我们接着往前走。这边要看到各位的留言，然后大家对于现在的生活的现状是不是还是那么的满意哈？ 有时候看看别人的留言，对自己这种提气， 看看你们不开心，我 或者看到别人开心，给自己一些提示啊。 对对对啊， 比如说宋元君就说了，每天忙碌的工作是我想要的样子。 嗯嗯，还有朋友提到说无所谓想要，无所谓不想要，喝着咖啡听着爵士啊，这也是我们之前放的这首歌里面有着小小的爵士的调调，说这样的状态就挺好啊。 对，红果也说一家人齐齐整整其乐融融，也许就是生活最美的样子吧，没有什么别的所求的。 没错啊，有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挫折太过放大，遇到问题的时候告诉自己，电影当中经常说的 It's gonna be alright， 是不是 Let it go， 就这首歌带陪你 It's alright， 没问题都会好起来的哈。 更加放肆做自己的一首歌，是吧？ 嗯， 你从而唱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好像自己放下了一切，然后只要沉浸在现在自己一个演唱的开心的环境当中就 OK 了，所有的嗓音都已经出现了我们平时没有太听到过的一些音质，从上到下的，对。 而且这首歌在我们每天有一点点小沮丧啊、小沮丧啊、小不开心的时候听，也挺好的。 没错。 什么时候在你的一个关键节点上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继续 move on 很重要。 嗯，自由的表达真的在音乐方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种快感也是不同寻常的。前段时间重新看那个电影《1900海上钢琴师》， 嗯， 然后当中在电影最开始的一个桥段的时候出现的那个。钢琴师最好的朋友吹小号的那位， 嗯， 争取上船，然后他说我是个乐手，说我们有乐手了，你别吹了，直接拎起来小号，哔哩吧啦来了这么一段，现场所有人都嗨到不行，对，然后这个当时决定他能不能上船的人就过来说，你吹的这一段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完全没名字，就是即兴发挥的。他说这就是爵士，就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说好，这可能是自由音乐给你带来的一种快乐哈。这首歌虽然没那么自由吧，但也挺奔放的，来自于 Bruno Mars Treasure。超强的放客， 嗯， 布鲁马尔斯在第一次尝试复古风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首歌了。因为歌曲不长，所以我们也见到没有太多的这种好像放送的时长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而整个的 MV 可以去看一看，它带着这种极强的叫色散一样的滤镜， 嗯， 就是人周围身边好像都闪着那种彩虹的光，其实就是当年就胶片相机才会有的这样的一种复古的风格，然后在里面他第一次穿上这种复古喇叭裤，然后在这种璀璨的金色灯光下跟大家一起来跳舞的时候，还真的有挺上世纪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跟状态。 就这首歌很少了一些些那种甜蜜表白的感觉，但多了一些些那种阵仗，就好像如果是一个求婚的现场的话，他不是说我拿个玫瑰花跟你单膝跪地求婚，而是我找了一票人，我甚至把一个游乐场包下来，所有人围着你，让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他有一种硬性表白的感觉，就指着你的脸上，戳着你的鼻子，我爱的是 你、 啊，你 必须要接受啊， 是不是？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光阴独白》，来自于徐佳莹。 星光前一宿，白色衬衫抚轻手肩头，我看过流年雨山口，总会有人奔赴这天长地久。繁华路口，阑珊灯火下，蓦然回首，爱过你，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时间不停留，记着遗憾陈塘的夜舟，风经过高楼，已无人等候。向星空尽头，蓦然回首，我在那一条星河漂流，遥望着那一颗星是你的眼眸，触不可及璀璨的自由。光阴不挽留，好像时过境迁的春秋，轻松自由，我倾听岁月温柔。 徐佳莹的一首《光阴独白》，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某一部今天晚上就会持续更新的连续剧的片尾曲。 对，那一部游戏主题电视剧的 颜值顶奢标配电视剧。 对，哎，这主题曲你听起来以后还是带着这一种什么爱情的甜美啊，向往，对不对啊？好像真的是一份穿越时间、穿越时空，因为光阴独白嘛，从自己上学的年代，然后一直绵延到自己这个成人，然后这个感情也成熟了之后的一份爱恋的坚持。但是在电视剧里面，我们看到就是真正让大家放不下的是玩游戏的那份心啊。 可不是吗？我追过，你知道吗？两集里面玩游戏玩了一集半。我说呵，我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我不配看这个连续剧，是不是？ 哎， 索性要剪一下就更好了啊！ 没错啊，但可能就是背后到底谁支持了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吧？人家真金白银掏出来了， 理解。 咱们也就只能眼睁睁的看这个广告， 忍一忍。 幸好现在在线看的话，还可以稍微再快进一下什么之类的。 三倍速啊！ 没错，今天也是看到很多朋友过来给我们留言，分享了一下自己对于现在的一个现状是否满意。 嗯， 对，我就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这种满意或者不满意来回纠结的时候。 嗯， 哎，可能这一个礼拜心情特别的好，一切都特别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是满意的，没什么问题啊。 是啊， 碰见一个事儿的时候，可能一下会勾起你过去的思绪， 嗯， 就好像跟自己的爱人有些时候吵架，对吧？ 没有什么理由， 你犯一个小错，今天可能什么东西掉地上了，他会把你过去十年所有的事儿，他就觉得完了，这日子没法过 了。这个太难了，对、哎，而且心情这个东西没办法琢磨，开心不开心，我哪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哈。 是，好多时候就这种，你要是真的可能对于一个全盘的否定或者长时间的否定的话，也可能是自己就是有一个小纠结， 嗯， 没有放下而已哈。希望各位都可以慢慢学着去，像刚才 提到就 Let It Go， 你知道吗？放手就 OK 了。所以这首歌是夜半，对，我觉得就可能一个一年四季到了现在差不多秋天的时候，就好像一天循环下来，有一种小小夜半的感觉啊，慢慢的要进入到一个更加之这个慢节奏的状态了。最近各位，但是赶上夏末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干劲儿哈。好，结束今天的正午有星光，然后明天我们依旧会带着一个全新的主题还有音乐跟各位来见面，好吧？ 好， 祝各位这一个礼拜的开启这一天一切顺利。我是王威， 我是千纯， 明天见了各位， 拜拜。 叹嘲笑人们矫情伤感，他们说我写的歌太多干戈，一笔一句都是对与错，如果袖子再简单一点，换个时间会不会感人点，歌词描绘的画面老套情节，眼泪却还是选择妥协，如果伤口再浅显一点，会不会难忘些？有一天你会明白，有些人不再回来，就像你曾经追问的爱与不爱，有几人看不出来，有几人还不能释怀， 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会员活动开始了，在2021年的每个周一，新老客户来电订购即享98折优惠，在享受折扣活动的同时呢，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让我们相约每一个周一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 这个夏天了啊，有朋友呢觉得特别热，尤其是三伏天。 对， 但是呢，老喝这个冰的碳酸饮料的话呢，对身体也没什么好处。而且说真的，那个东西越喝越渴。 那喝什么？北京人说进了三伏天，进了这个暑季，喝的是什么？茉莉花茶。 哎， 您得喝茶，那才是真正给大家解暑气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给大家喝的痛快的、喝透了的这种好饮料。而且现在说喝茶也是健康的嘛，对不对？那今天带大家就喝这茉莉花，可是茉莉花这么多，选什么？今天选一好的。 没错， 新的茉莉花茶刚刚上市，正当季，而且是特级的，对不对？哎，什么叫新茉莉花茶？有人说喝新茶，喝新茶，明前就开始喝新茶，这咱茶呀，咱这别露怯哈。对，新茉莉花茶上市的时间一定是现在，为什么？因为花刚刚成熟， 它得茶等花， 对，它得等着那个花。真热的季节快进三伏天开始，广西横县中国茉莉花之乡，这里的花开始成熟，它的香气才开始达到一个真的好的饱和度。这个时候呢，再把全国各地的好的绿茶的茶青送过来，在这里，因为一定是茶等花，花好了晚中午采下来，大热天顶着太阳地采下来，然后呢晚上把它进行跟花的一次印制，一次通花，折腾一宿，基本上这是一印出来。那么真正的好茶呢，得折腾4到5印，这才能达到什么特级的标准。而今天这个茶咱们是特级的，都是什么特级标准？四川青城山的特级绿茶带给大家。川茶很有名啊，青城山又是一个著名的景区，终年云雾缭绕啊。路遇茶经来说，乱石砾壤，高山云雾，这地儿出好茶。用这里的特级的绿茶茶青，给您送到广西横县，等着这个茉莉花成熟，然后呢马上进行印制，印制完之后送到您的嘴边。所以这时候您有口福了，今天给您喝到了特级的新茶，太难得了啊。但是价格方面，今天口粮茶的价格和特级新茉莉花茶， 哎，对，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呢叫做青城茉莉花新茶的一个尝鲜组合， 是 啊。咱们今天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罐，给大家呢一共是4罐， 哎， 啊， 四大罐， 咱们就是2斤， 2斤、 啊，另外呢再赠给大家手提袋2个， 是， 啊，2罐一个手提袋，您自己用的话或者是当礼品送人都是可以的， 哎， 啊，是大红罐， 对， 啊，非常的喜庆，特别拿得出手，而且刚才你也说了，它是特级的新茶， 特级新茶 味真的不一样， 刚上市。我干过特级新茶，有地儿能卖到2000多，最便宜的地儿其实也得5-600块钱一斤，差不多得这价啊。 那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呀，299，299，所以呢，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合适，性价比也非常高。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呢我也是尝了几口哈，确实这个茶叶啊，真是不愧于刚才您说的是新茶特级的茉莉花茶，真的是花香啊不掩茶香，这个茶香的混有那种花香，然后再配上隐约的回甘啊，就是这个你喝完了以后啊，就感觉这个舌下有清泉的感觉， 哎， 而且层次感非常的丰富，而且是滋味非常的重厚，关键是耐久， 浸泡 泡，哎， 浸泡 6-7泡我看还有味儿， 对，冲个6-7货的时候照样味儿还是存在的， 对， 这就是特级的品质，这就是讲究，这就是手艺。你看茉莉花茶看着不显山不漏水的，但是这里面蕴含着什么？绿茶的这种寒凉和茉莉花的这种温厚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平衡，喝完之后呢咱们还比较舒服， 对， 这是一种智慧，对吧，喝完之后健康还能提提神儿，哎，这也是一种智慧。但是呢这样的大智慧下面之后它又不挑水，您是说自来水烧熟了也行，您是说矿泉水，您还按功夫茶具泡它也都行，大半缸子玻璃杯，哎，再加上这个功夫茶茶具它也能都能泡茉莉花，这就跟北京人的包容性是一样的， 没错， 内在咱很讲究，外在不拘泥形式， 没错没错，咱们今天就是青城茉莉花特级的新茶尝鲜组啊，咱们是250克，就是半斤的一罐，咱们给大家呢是4罐， 是的， 这就是两斤， 两斤， 另外还有2个手提袋啊，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299元，299元，价格非常的合适，性价比非常高。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